叫光临这个地区，这个台风呢，现在它还是强度是属于超强的这样一个强度，但到登陆日本中部的时候，它就会减弱了。 嗯， 登陆的时间是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这段时间，所以要去那儿旅游，可要记住这个日期，台风对这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对于欧洲来说，南欧、中欧到南欧这一带呢，因为有个低压天气系统，所以它明后两天是多雨的天气，是中雨，局地还会出现大雨。但是西欧和东欧来说，天儿还是不错，只是现在欧洲呢，天儿已经比较凉了，最高气温也都在22啊到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已经到了16-17度了。 嗯， 对于那个澳大利亚来说，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步入春季，所以气温呢有些回升了。天儿也还是不错。 嗯， 总体来说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五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张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看过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之后，跟着剧里的线索去追过某一个旅游目的地呢？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影视剧现在这个影响力之大，大家已经见识到了哈。一部热播剧或者是一个电影过后，剧中的某一些线索，甚至是就是拍摄地，或者呢是他的提到的一个地理坐标、一个历史上的称谓，都很有可能成为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风向标。也就是说，这作品播完之后啊，那个目的地很有可能就成为了网红的打卡地。那你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节目里边说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跟一部热播剧有着密切的联系。 看清重任是天上，看爱与恨心有求，看淡之昼没石头，看水来月 哎，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听出来了，这就是刚刚结束不久的热播剧《延禧攻略》。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延禧宫》呢，也正是随着这部剧的热播啊，成为了故宫的网红景点。很多人可能都在这个夏天里跟着这部网红剧是欲罢不能。《延禧攻略》当中的女主角令妃魏璎珞所居住的这个延禧宫啊，就随着这部热播剧声名鹊起。可以说这剧里边很多非常重要的情节都跟这延禧宫是息息相关。 去延禧宫， 摆下延禧宫， 皇上眼看要到储秀宫了，一转头又去了延禧宫。 去延禧宫， 转嫁延禧宫， 皇上他敢去延禧宫了。 魏贵人，这儿就是延禧宫，从今往后啊，您就住在这儿吧。 随着一部热播剧或者是特别红的电影带红一批网红的景点，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了。 你要问这《延禧攻略》带红的《延禧宫》得有多火呀？说在2018年的8月份，随着《延禧攻略》的热播，跟这部剧相关的话题早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微博上《延禧攻略》的话题阅读量近100亿，讨论量数以千万计。而这部剧里边的人的这个服饰啊，什么头饰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住的地方，也都是人们话题议论的焦点。就在今年8月下旬啊，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到故宫的时候发现啊，延禧宫门口那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延禧宫， 这是延禧宫， 这是延禧宫啊。 当时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名在延禧宫附近值班的故宫的工作人员说了，这延禧宫在东六宫里其实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古代呢也多次发生过火灾，所以在这部剧播之前啊并不受人待见，也就是说去这儿的人非常之少。而记者一打听，果不其然，在这延禧宫门口排队的游客，很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就算不是专门找来的，就在这个参观故宫的过程当中啊，有人这么偶然抬头一看宫门前的这个牌匾上这几个字儿，就意识到了，哦，原来这里就是《延禧攻略》这个名字的来源，所以就停下匆匆脚步，加入了排队的大军。那么，红遍网络的热播剧《延禧攻略》当中的女主角令妃魏璎珞住的这个延禧宫，在故宫的什么位置？它是个怎样的地方？在真实的历史上，它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传奇呢？首先，大家都知道，北京故宫是咱们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时称为紫禁城，现在是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 驾前凉了，上锁了。 这里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的数量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别称就是9999间半。这紫禁城里的建筑分为外朝内廷两个部分，外朝的中心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而内廷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探寻的地方。这里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也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听到的皇帝和皇后住的地方。再有所谓东西六宫，分别位于乾清宫、坤宁宫和交泰殿这后三宫的东西两侧，一共有12座宫殿，其中西六宫包括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咸福宫、长春宫和启祥宫，也就是太极殿。那么接下来相对的东六宫包括有中翠宫、景阳宫、承乾宫、永和宫、景仁宫以及我们今天要说的延禧宫。穿过三大殿进入故宫的内廷之后，走过长长的红墙边的通道，来到延禧宫外的昭华门，你会看到一处豁然开朗的院落，这里就是剧中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延禧宫。根据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介绍，延禧宫是内廷东六宫之一，就在东二长街东侧，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最开始的名字叫长寿宫，直到清代才改名为延禧宫。不过今天来到延禧宫的朋友会发现，这座宫殿跟其他宫殿大不相同，尤其是和热播剧《延禧攻略》里的样子那是大相径庭了。这里是一套西式的建筑，而且是一处看起来挺破败的烂尾楼。剧中颇多传奇的一座好好的延禧宫，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呢？这事儿啊，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刚才说过，延禧宫始建的年代呢，是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开始名字叫长寿宫。明朝嘉靖14年的时候，改了一名字叫延禧宫。到了清代，又被改名叫延禧宫。其中，康熙25年和嘉庆7年分别有过重修的记录。说起来，这座延禧宫可真是多灾多难啊！ 因为这里特别招火。建成之后的明清两代，这里都曾经被火烧过。尤其要提到的就是清道光25年，公元1845年的那一场大火。这一场大火是开启了延禧宫死后多灾多难的百年历史。正是这场火烧毁了延禧宫正殿、后殿以及东西配殿等等建筑一共25间，可以说把院内所有建筑几乎全烧了个遍，最后就只剩下了外面那座孤零零的宫门。在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的讲述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延禧宫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延禧宫呢，大家看这个平面图是不是很奇怪，别的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西洋建筑，因为它老着火，着火了修好了以后又着火了，末代皇帝烦了，就在这建了一个养鱼池，就没着火。后来末代皇后呢，又在养鱼池上面盖了一个西洋建筑叫凌昭轩，那么用途呢，就是人们可以从旋转楼梯走下去，在室内观赏鱼在外面游，就是今天说的水族馆。但是1909年形势变了，就停工了，成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一个烂尾楼。那么30年代周围又建了一圈的库房，是我们地下库房建成之前它是书画库房，所以这个院子呈现了一个非常另类的一个景观。在紫禁城，我们利用这样的环境准备在这儿建外国文物馆，我们收藏的10200件外国文物在这儿展览。现在呢，外国的来宾来了，比如德国的总理默克。 正像单院长所说，直至宣统元年，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容易着火了，光绪的瑾妃，也就是溥仪的端康太妃，在延禧宫正殿原址上主持兴建起了一座3层西洋式的建筑，叫水殿。其中这水殿的四周啊，就是水池给它环绕着。据史料记载啊，水殿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墙的夹层中置水养鱼，底层为玻璃地板，人们可以透过地板看到池中的游鱼嬉戏，荷藻参差。据说隆裕太后还特地为他提了匾额，凌沼轩，俗称水晶宫。不过由于晚清的时候国库实在空虚，这座水晶宫只修了一半就被迫停建了，正式的变成了烂尾楼。几度走水，梦断红墙，这好端端的延禧宫在化为灰烬之后，究竟还会遭遇些什么？断垣图西洋，一折旧梦凉。我们在一首《延禧攻略》的《红墙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 紫禁为红墙，青为锁曲梁，断垣图西洋，一折旧梦凉。枯叶掩梳妆，谁念秋风凉，怎知流光是年华。独身期盼重门深锁，羞得雨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风惆怅，一望人间光，谁怜那苦衣裳的凄凉，浮华梦一场。 是红妆，叹君正此时与谁结鸳鸯。国父纵无常，为心难计量，怎奈痴情太痴狂。独身几盼重门深锁，羞得玉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 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说的是由于热播剧《延禧攻略》而十分火热的故宫里的网红打卡地延禧宫。刚才说到命运多舛的延禧宫遭遇了数次火灾，其实到这里啊，它的悲惨命运还不算完。到了1917年，躲过了火灾的延禧宫却躲不过战火的袭扰，北边又急不走运的被直系军阀的飞机投炸弹给炸毁了。直到1931年，故宫博物院在延禧宫的遗址上又修起了一座建筑，就是刚才单院长所说的文物库房。同时呢，为了让这个新建建筑和故宫其他建筑相匹配，所以库房覆盖上了一层黄色的琉璃瓦。那今天看到延禧宫和其他宫殿如此不同的外观，是不是影视作品里的延禧宫对当年的复原就是不切实际的呢？查看史书的记载并非如此。这延禧宫啊，是位于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东六宫的东南下角。从布局来看，当年的延禧宫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五间，附黄色琉璃瓦歇山顶，殿前有东西配殿各三间，后院正殿五间也有东西配殿各三间，都是黄色琉璃瓦硬山顶，只不过是无情的火灾和战火让它变成了后来的模样。 若是没猜错的话，他就是要勾引朕，或是心存爱恋，或是贪慕虚荣。 为什么不能取下枷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本宫是皇后，就应该端庄自持，谨言慎行。 淑珊，你不要走啊！淑珊， 为了克己奉公，宁愿舍弃至亲的性命，你以为这样做，皇上会体谅吗？ 这个帝国，就好像一艘巨舰。 我拼了命地为红利卖命，我得到了什么？ 朕想好好掌舵，却屡屡受挫。 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今天我们说的是《延禧攻略》里特别火的延禧宫，故宫里的这个最新的网红打卡地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中午。调整 这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说的在故宫当中的这处网红打卡地，就是由热播剧《延禧攻略》带火了的延禧宫。接着上半段的话，我们继续说这延禧宫。历经了大火和各种磨难，延禧宫今天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不过这处历史遗迹如今还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如今的延禧宫东配楼二楼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同样西配楼的二楼呢，也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东西配楼一楼都辟为了文物展厅，常年展出一些古书画、古陶瓷之类的各类文物。2005年10月份，清明上河图即宋代风俗画展就是在延禧宫东配楼开展的。据说那是延禧宫首次对公众开放，也是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全卷的公开展览。可是说到这里啊，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因为看过《延禧攻略》和《如懿传》这两部剧的朋友，可能都很好奇，这历史上的延禧宫到底住的是谁呢？在延禧攻略里，延禧宫住的当然是令妃，可是如懿传里，延禧宫又成了如懿的住处。其实要说起来啊，在影视剧的描述里，这东西六宫的主人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先说说景仁宫吧，这应该是影视剧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了。这里就曾经住过乾隆的生母，也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太后就住在这儿。承乾宫住过最有名的是顺治皇帝的孝献皇后，也就是他的一生所爱董鄂妃。关于中翠宫，剧里所描述的大多他都是皇太子住的地方，除此之外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东西皇太后之一东太后慈安曾经住过这里。 关于这延禧宫嘛，据说除了康熙皇帝时期的常在徐氏以及两位连徽号也没有的答应，还有道光年间的林常在、田嫔和程贵人之外，似乎并不包括《延禧攻略》里的主角令妃魏璎珞的原型魏佳氏。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如懿传》中的如懿和《延禧攻略》里的令妃都曾经先后住过延禧宫。回想一下，不是还有《甄嬛传》中的安陵容也曾经在剧里住过延禧宫吗？关于这些说法，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讲师宋彤介绍说，在咱们中国的史料当中，很少有关于嫔妃的详细记录，所以历史上令妃是不是真的居住过延禧宫也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专家介绍说，清朝对妃嫔宫殿的居住没什么限制，一个妃子并不一定就对应一个宫殿，这住所更换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专家认为令妃住过延禧宫，剧本这样写了，大概也是经过考证之后的，因此对这事儿没必要纠结。相对于谁住过还是没住过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对于剧迷了解当年清宫历史文化可能还更有好处。这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啊，这乾隆皇帝曾经命画师以中国古代后妃的美德为范，绘制了12幅宫训图，这每幅图画还配了4言12句，是一介后妃永远效法。每到过节的时候，这些图要挂在各个后妃的宫里。那这12幅图究竟是什么图，又配的什么句子呢？咱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就一起来浏览一下。首先，景仁宫挂的是宴集梦兰图，御笔4个字赞得宫闱，这比喻是受到宠幸，或者是用来指怀孕得子，是一件大好事。承乾宫呢，挂的是徐妃执剑图，御笔4个字得成柔顺，这说的是唐朝时期徐妃上书极谏唐太宗纳谏的事儿。中翠宫呢，挂着许后奉案图，题字舒顺温和，说的是汉宣帝的后妃许成君以出众的品行被奉为后世尊奉的贤后。永和宫樊姬建烈图，题词宜招舒慎，说的是楚庄王的夫人樊姬看见楚庄王沉迷于打猎，多次劝谏帝王。而景阳宫马后炼衣图，画的是马皇后在汉朝时期为后宫之主，但是生活相当简朴，后世以马后大炼作为妃子们简朴的典范，题字是柔嘉素净，也就是节俭之意。永寿宫班姬辞辇图，说汉成帝想跟班姬同乘辇车，却被班姬以规范为由拒绝了，这4个字提的是令仪淑德，也就是知书达理的意思。那接下来翊坤宫的昭容平诗图，题词是翊宫晚顺，就是劝读书的意思。储秀宫的西陵教残图，题词是貌修内治，也就是创新的意思。启祥宫的江后脱簪图，题字是勤香内政。长春宫太姒惠子图，题字静修内则，也就是叫孩子不要做坏事。咸福宫婕妤当雄图，御笔题词内直亲奉，表彰勇敢。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禧宫的这幅图。延禧宫啊，挂的是曹后重农图，题字是慎赞徽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说的是北宋年间仁宗皇后曹氏，她是亲自耕耘土地，而且养蚕织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贤后。听到这里，这么一回想的话，是不是跟剧情还有所衔接了呢？ 所以在剧中所描述的那个历史条件之下，谁住进什么地方，看起来皇上心里还真是有打算的。 一个小小的秀女竟然也一步登天跑到长川宫里来。 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谁要是再唧唧歪歪，我有的是法子对付。 朕也未能有你这样的贤后而感到自豪。对后宫嫔妃可以有宠，但不可以有爱。 令妃可以恨你，先皇后可以怨你，只有臣妾不会。你负我的，我一个全头毁灭。这座宫殿不是庇护所，它只是一座随时会被封闭的坟墓。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关于这深宫的故事，影视剧作品里已经有了颇多的描述，虽是旧时传奇故事，却引得今人无限唏嘘感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的故宫博物院当中的延禧宫，不知道您是否满意。最后给您一小贴士，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啊，故宫博物院还专门在延禧宫的前面竖了一块标志牌，上面呢发布了延禧宫里的主要建筑，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林兆轩的虚拟现实体验的二维码。那大家到了那之后呢，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通过手机全景来观看林兆轩修复之后的样子了。哎，听了我们的这番介绍，再去故宫旅行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到那儿去探秘一番。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祝各位周末愉快，下期再会。